又大乘一章第十二卷首理即不即理就是实相，就是一切法的真相，一切法的本体，它不起心不动念，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根本就没有一个波动现象，所以理它是寂灭，它不起心不动念，这叫无生的。慧安住在这个理上，这叫无生人。人就是心安住在其中，有没有现象？没有，痕迹都找不到。理即在哪里？变法界虚空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没有它就没有一切法，只要有法你就能知道它在，但是我们六根接触不到它，它不是物质现象，我们前五根接触不到，不是物质现象，你眼睛看不见，你耳朵听不到，鼻闻不到，舌尝不到，身摸不到，那它就在，所以这五根接触不到了，所以叫它做空。这个空不是什么都没有，它什么都有，这就是发心身，这就是发心土，身跟土是一个意思，叫发心，简称叫发心，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不是受想行识，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圆不到，我们第七识圆不到，阿赖耶的见分也圆不到，它不是精神现象，它也不是自然现象，它什么现象都没有，但是它能现一切现象，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非常活泼，非常灵敏，所以要晓得，我们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我面前，他是不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不是啊，他从哪来的？就在面前来的。西方世界在哪里？西方世界你没听到吗？法性身法性土，那法性身法性土就是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法性身的一个法性土那阿弥陀佛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我一念他，他一现身就在我面前的，就是《楞严经》上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那我们修到最后的时候也入到这个发心身发心土，

仿佛就在极乐世界。你什么时候能这一句佛号听出味道出来了？把那个欢喜心听出来了，啊，法喜充满，你就得受用了。啊，开始听，因为习惯还没转过来，啊，可能听得厌烦，听久了。慢慢趋入境界，会生欢喜心。啊，功夫真正得力了，是欲罢不能。这个佛号不能中断，就好像我们身心的养分，我们吸收养分。在哪里吸收？在弥陀名号里的吸收。现在可以做到啊！啊，我们这一部无量寿经1200个小时，就在一个小机器里头。啊，以往它播放，它可以不间断。啊，每天把电充足才可以不简单。无论听经念佛，都可以达到极乐世界相似的境界。对念佛人大有好处啊！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哪有不往生的道理啊？那么在这里给你说真话，经注给我们做证明，没有比这个方法更好的办法了，没有了。这个方法超过84000法门，超过无量法门，有限这一生运到了，遇到了，真不可思议啊！啊，遇到希望我们真正抓到，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口里头有阿弥陀佛，对于念佛一定要知道念佛功德。你在世间干什么样的好事？《金刚经》上的比喻好，以大千世界确保布施，这还得了吗？不是一个地球，大千世界，大千世界是银河系，还不止。一个银河系是一个单位世界，一个大千世界有10万亿个单位世界。那么换句话说，10万亿个银河系的吃饱啊，你拿去布施做好事，不如四俱计功德大。啊，可以说无量四俱计发布施的功德不如念一句阿弥陀佛。我这个比喻是真的，不是假的，没人知道，所以大家把念佛疏忽了，多可惜啊。佛门 古代里面文字的记载啊，多少学佛人在极难的时候一句阿弥陀佛化解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再消了啊，这些记载文字很多，不是假的，不是骗人的。为什么不肯念佛？